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揭开《感应篇》第118节。以下几节是善恶果报的总结。请睇经文，如是等罪，施命随其轻重，夺其几算，算尽则死，死有余责，乃殃及子孙。呢几句，我哋细分。它有两段，前面一段是证明罪报，后一段是别名余殃，最后那两句，如是等罪，这句是总结上文，我们讲时间讲了很久，就是作恶的，造作种种恶业。感应篇上所讲的，几乎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不知不觉去做那些罪业。为什么会做？在前面我们亦曾经研究讨论过，总结原因不外乎两种，一种就是无始劫以来的习气，坏习气，佛在经论上跟我们讲，譬如大家时时读的《白法明门论》，它是我们佛教属于佛学常识的教材，无论学哪一宗哪一派都应该要学的。那本书里面佛同我们讲，一切众生白色51个心所法里面，恶心所就26个，善心所11个，你睇佢比例超过一半都唔止，又何况善心所嘅力量薄弱，恶心所嘅力量强大。通常我哋讲嘅恶习，喺佛家讲嘅恶心所，六个根本烦恼，20个除烦恼，不知不觉佢就起现行。所以人好容易造恶，是有道理的。在外缘上来讲，尤其是现在的社会，恶缘多，善缘少， 我哋六根所接触嘅境界，可以话无一唔系叫我哋去作恶。所以里面有严重嘅烦恼习气，外面有恶缘嘅诱惑、勾引，佢点会唔做罪业？做罪业嘅时候无知，果报现前嘅时候就可怕啦。嗰个时候恐怖亦嚟唔切啦。所以我哋嗰啲人系极少数、极少数嘅人，非常幸运能读到佛嘅嗰啲教诲。读完之后就应该生起高度嘅警觉，知道嗰种事情嘅恐怖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人能有畏惧心，佢自然就唔造业啦。諗到果报之可畏，唔敢造作。念念有畏惧嘅心，先能防止造罪。念念能想到佛菩萨、圣贤人教我哋要勤修善业，我哋希求得善果，一定要断恶修善。恶嘅心、恶嘅念头、恶嘅行为，希求善果，边有呢种道理噶？呢本书我哋就快读完，到呢个地方总结，唔系书上做总结，我哋自己要好好反省。在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上做个总结，然后先真正明白善唔修唔得，恶唔断唔得。我哋呢一生仲有救，如果继续好似以前咁迷惑颠倒，谁信自己嘅妄想分别执着？你上面讲嘅果报绝对避免唔到。文字上讲，如是等罪是总结造恶那一大段，亦是感应篇里头最重要的教诲。司命随其轻重，司命是讲鬼神，现代人不相信呢种事情，唔系话唔信就冇，信就有，唔信就冇，咁事情就好解决啦。我哋唔信就冇啦，唔相信佢仲有，佢真有。是命鬼神 好多，欲界有天神，道教讲的玉皇大帝，佛法里面讲的忉利天主，他们讲玉皇大帝就是佛教讲的忉利天主，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上帝，这些是司命之神的大者。其次再其次的，有好多天神，仲再加上鬼神，我哋六根接触唔到，但係佢哋睇得清清楚楚。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呢句话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同我哋最接近嘅系三司神，前面我哋讲过介绍过啦，喺佛经上同我哋讲有两个神。时时同我哋喺一齐，一时一刻都唔离开。一个叫同生，一个叫同明。我哋起心动念所作所为，佢哋都睇到，佢哋都做记录、做报告。我哋做善作恶，佢哋两个做正。绝对唔好以为我哋起心动念冇人知，呢种想法就错啦。人有命运，所以一般睇相算命，真正高明嘅人算得好准。各位读了凡四分，孔先生对袁了凡算得就非常准啦。唔系对一个人，对所有人都能算得好准。咁就说明人有命运。命运从边度嚟嘅？要知道命运系过去生中所造善恶业。业力主宰命运。命运唔系鬼神主宰，唔系司命之神主宰，系自己主宰。自己能断恶修善，你命运当然好。你如果系毫无忌惮，随顺自己烦恼习气，无恶不作，咁你嘅命运当然唔好。佛菩萨唔会为我哋增减一丝毫，司命之神亦冇权力增减。就如同我哋世间司法人员、执法人员， 不可以随便加罪名给一个人，不可以，亦不可以随自己意思去掌惩一个人，不可以。必须他对社会有贡献，做很多好事，政府执法人员奖励他，他做作恶业，根据他的恶业所作所为，法律来判断来惩罚他。由此可知，他虽然主管执行奖惩，他并无权力随便奖励或惩罚一般人，一定依他的造作。是命之神亦是这样的。所以随其轻重，随着我们做作恶业的轻重，夺其几算，几算是讲寿命，这种是惩罚里面之大者。人能行善，可以延寿，所谓延年益寿。做作哪些善能延年益寿？感应篇前面讲的善行，利益社会，利益一切众生的事，多多去做。利益最大的是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明白因果的理事，这种是大善，帮助众生转迷为悟。人如果能行这种大善，绝对延年益寿。长寿是一切众生希求的，如果自己不多多积德累功，寿命长而身体不健康，那是苦报，不是善。必须寿命长，身体又健康，这种是福报。我们在新加坡看到许哲居士，他是我们学感应篇最好的生榜样。人家长寿健康101岁，仲同年轻人一样，他点收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收，绝不是他的专利。我们看到这样，细心问下他的生活、思想、行持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就能学到。一定要力行善事，如果做作一切不善，你不相信因果报应， 咁罪恶做多咗，你寿命就减少啦。呢啲事情系比较唔容易理解嘅。古书里头记载好多感应篇回篇里面引用的公案因缘亦非常之多，我们看到信不信？袁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之后，明白这些道理，所以非常认真努力改过修善，他命运转变了。他的寿命亦延长了，孔先生算他的寿命53岁，他到70几岁先念佛往生，这一类事情自古以来好多好多。下次遇到许志，问下他有没有算过命，以前算命的人算他寿命几长，我相信他的寿命是即善延长的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跟我算命，说我不到45岁，45岁一定会死。我好相信，我一啲都唔怀疑。我学佛冇求长寿，而家能到呢个年纪，亦系延年益寿。所以做作恶事，算尽则死。所以做恶是选受之死。这几句是讲罪报，他正是跟我们讲罪报的这几句。下面两句是如殃，死有余责，乃殃及子孙。他的子孙不幸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父子兄弟夫妻都有过去生中的缘分，不是偶然的。一个人修善积德，自然有过去生中修积善业的那些人到你屋企来投胎，善同善感应，你做作不善，绝对有些不善的冤亲债主到你屋企投胎做你的子孙。由此可知，死有余责，乃殃及子孙，子孙亦不是冤枉受先人之殃。 亦唔系冤枉嘅，必有孽因。但系嗰啲做子孙嘅人，如果有善缘，遇到善知识开导，佢能接受，佢能相信，佢能转恶为善，佢嘅前途仲系光明嘅。由此可知，功德里面第一殊胜嘅功德系教化啦。古代嗰啲帝王，甚至地方政府首长，都将教化作为他们施政最重要的一条。所谓作之君，作之亲，作之士，我们民间称为父母官。官是我们人民的父母，他爱人民就好像子弟一样，教人民就好像自己学生一样，这就有功德了。死后他如果不念佛往生，都生天做神明，接受后人奉祀，那些事迹在中国民间好多好多。如果是贪官污吏，必定堕恶道。这一节文里面注解注得非常之多，它里面好长一篇，截取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十杂因六交报。佛在经典里面讲这些讲得太清楚了，所以这一段各位同学自己可以做参考。好，我们现在就讲到这里。